凌晨十二点，而家由邓清伦报告新闻。卫生署再证实多两宗本地感染嘅登革热个案，两名患者都系马湾地盘工人，令到今年本地登革热个案增加到三宗。另外，政府跨部门小组召开会议，商讨防范登革热扩散嘅对策。小组梁柏贤表示，冇证据显示登革热有扩散迹象。食环署就突击巡查300多个地盘，查察有冇积水滋生蚊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胡振中枢机主教逝世深表哀悼，教宗发表声明，赞扬胡振中枢机一生致力服务教会。胡振中枢机因为骨髓癌病逝，终年77岁。天主教会未来几日在坚岛教区中心摆放吊唁册，星期五晚举行守灵弥撒，遗体星期六出殡，安葬跑马地天主教坟场。香港教区主教由陈日君接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打电话给陈日君主教，欢迎他接任和祝他工作顺利。总理朱镕基在亚欧首脑会议开幕礼上表示，要采取更加实质性的步骤，携手共创亚欧合作新局面。朱镕基提出要加强政治对话和磋商，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又要深化和提升经贸间关系，增加环境和农业领域的合作，拓阔欧亚文明交流，以及扩大国际事务合作和协调，发挥亚欧会议的重要影响。出席亚欧高峰会的多国领袖关注到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被以军围困。东道国兼欧盟轮任主席丹麦的发言人表示，中东关系紧张会列入国际安全问题，成为他们首日会议的议题。以色列军队继续包围阿拉法的总部大楼，外长佩雷斯说他仍然安全，50名被通缉的武装分子还躲在大楼里面，呼吁他们投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指德国总理斯罗德成功连任，毒害德美两国关系。斯罗德政府明确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盟友绿党在大选中险胜。分析认为，他们在国会只是占些微多数，难以推动重大改革，解决失业、保健和教育等重大问题。纽约股市跌幅扩大，道琼斯指数在凌晨12点前是报7830点，下跌156点，跌幅超过 2%。纳斯达克指数就是报1189点，下跌32点，跌幅亦都是超过 2%。美国八月份的领先指标下跌 0.2%， 跌幅高于市场预期，亦都是连续3个月下跌，拖累美股跌幅扩大。其中纳斯达克指数跌至5年来的新低位。开市之前，光纤设备生产商 JDS 继朗讯科技和北电网络之后，亦都发出盈利警告，调低了今季的销售目标。全球最大 连锁零售店沃尔玛亦都表示，九月份的旧铺销售额可能只达到增长 4% 的下限目标。两只股份下跌超过 3%， 加上波斯湾局势转趋紧张，将油价推上19个月的高位，不利美股表现。另外，英国富时100指数在凌晨12点的时候报3739点，跌120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就是报9271点，比昨日本港恒指收市的时候是下跌43点的。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转为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雨。现在的温度26度，相对湿度 80%。继续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首先是警报，全部区域都是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5.1 度、东经 112.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及局部地区性狂风雷暴，稍后骤雨转为较频密，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南部后转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 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12公里，东沙吹东风四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8公里，西沙吹三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你知道吗？你的做法通常被人家高明的时候，人家通常只会说你幸运的。这里是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喂， 你在哪里啊？我找了你整天了，打你公司又没人听。 我在你楼下，天这么忙，整个月没接过你，我来找你咯。那你走得没啊？等出来半个钟了。 秋二中等你， Radio 2。 道路安全很重要， 安全贴士你要听。 各位司机朋友，我是道路安全议会的余锦基，精明的司机，醒目的行人，这个宣传口号大家都耳熟能详。那怎样可以做个精明驾驶者呢？驾车的时候除了守法忍让之外，还要时刻保持警觉，留意路面的情况，甚至其他人一时不小心犯错，我们都可以立刻作出反应，那才是个精明驾驶者嘛。 以为不会上瘾，怎知吃了之后就停不了。 本来想减轻压力，点知食咗仲控制唔到自己啲情绪。 而家教到入医院，医生话我就算好翻，都会有好多后遗症。 以为带几粒冇事啊，点知俾人拉咗，仲要留案底。 实例在眼前，丸仔累死你。 要认识多啲丸仔嘅祸害，请打禁毒咨询热线23668822。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 知道你可能等咗好耐，一个星期都系等呢一日，我都系。 Hello， 彭晴， 我系等云海。今晚咧，终于得翻我哋两个喺度啦。 系咯，系好事定唔好事咧？ 梗系唔好啦，我挂住 Jason 噶，真系、嗯。我头我吓， 咪头先我又诅咒佢嗰边打风添。 嗱，下个星期一咧，应该会听到佢把声嘅。不过咧，如果你把臭口 咧，系咧，我话如果嗰边打风，就机场会停噶嘛。 系啊，咁啊，希望都唔中啦。我猜猜猜咁。嗱，今晚咧，彭晴同云海喺度啦，都依然咧会为你准备呢个黑色星期一。嗱、嗯，仲提早咗添。平时咧就系12点半开始咧，今晚咧就12点开始啦。 冇错。 究竟云海今晚会讲啲咩咧？如果你有听宣传声带，你一定知道噶。死我，真系，咁我就好笑，留喺度 ，Radio 2，夜妈妈，夜爸爸。 The stars are bright tonight. I am 但系咧，其实呢、這个， 但系咧，云海话咧 ，The Cranberries 咧系近几年咧最难得嘅一对乐队， 同埋好耐冇出碟啊。 Stars 嚟啦 ，Stars 黑色星期一。 点啊，陈文康先生， 好多乌龙嘢啊，我系我， 我知道你之前有好多嘢要解答。 系啊，因为嗱，上个礼拜一咧，当我已经讲咗好多关于呢、這个吓、啊、 金字塔， 金字塔嗰件事啦，到星期二晚啊 ，Jason 揾我讲完嗰集，我都几嬲嘅情况就系、 是，你预咗啦，系咪啊？你俾你讲中晒， 系俾我讲中晒，同埋一个问题系，即系我再讲翻少少就系，我嗰日真系几。可能阿彭靜你嗰日冇聽到臨尾嗰度咧，我同阿Jason講咧，因為我最慶嘅係我睇完嗰陣時候，我即刻打個電話俾我個朋友咧，喺加州嗰邊住嘅。咁、我問佢點啊？睇成點啊？你覺得點啊？咁話哦，我哋個 live 未播啊。 嚇！你佢哋個 live 未播？ 係啊係啦、啊，我當時 佢唔係全球。 係啦、啊，佢話俾我聽全球直播噶嘛。佢話原來咧美國東岸同埋西岸咧，佢哋係霍士轉播噶嘛。咁咧霍士咧係遲我哋三個鐘頭先至 live 噶。 嚇！咁咩叫 live？ 係啦、啊，冇錯。之後咧我就話，咁到佢哋 live 嗰陣時候，我就再打個電話俾佢咧。我話而家 Fox 係咪直播緊 live 啊？佢話係啊。佢我話咁右上角上面有冇寫住 live 啊？有啊。有冇寫住係重播噶？冇啊。咁咧我哋咧係比美國東岸、西岸同埋中部咧係早三個鐘睇到呢個 live 嘅金字塔探。 咁我哋都屬於幸運。 係，我哋同 New York 時間係同樣嘅。嚇！我哋好幸運嘅。 即系 thank God， 系啦。咁你即系我觉得，喂，大佬，你如果真系要做长戏，你都唔好唔系全球直播啊。 系啊，点会咁样噶？真系好失败啊！真系。喂，但系我见佢啲 trailer 做得好靓， 喺 National Geographic 嗰度啊。 虽然咧，佢好多嘢都做得好舒服啊。 系啊，你睇落去、 啊、 哇，真系好神秘喎、啊！即系入到去点嘅咧？系咪真系架个咁嘅诶机械手入到去工场？系咪可以揭开就已经？ 系啦，咁但系咧。我之後咧，其實由星期二到星期日咧，我睇咗好多有啲專欄作家講呢件事啦，亦都有好多報道講呢件事啦。咁我發覺有啲人咧，原來係唔係好清晰嘅，即係佢哋咧唔係好知道成個過程咧。其實咧，如果你我諗，如果錄咗嘅，唔該你再翻睇多次。就嗰日咧，佢唔係咧行架車去到轉爛個窿，即係第二個鏡頭入去影噶。 嗯，佢點？ 佢咧係你要記住。佢係好快速地講咗一樣嘢，而大家閃過就唔會記得嘅就係、是、咧，嗰、那個窿咧唔係當日我哋 live 所謂 live 嗰陣時去轉嘅，嗰個窿咧嗰、那個所謂嘅 harvest 嗰個專家啦嚇，我嗰、那個阿拉伯專家咧，佢就話咧其實兩個禮拜之前因為時間關係咧已經轉開咗嘅。 哇點啊？你估方太主 帥？係啊，咁係已經轉開咗嘅啦嚇，咁咧係冇直播去轉開個過程嘅，佢只不過直播咧攞下機咧。伸入去有个长型嗰个咧，只不过摄影机嚟嘅。伸入去，其实那个窿咧系两个礼拜之前已经转咗噶啦。呢、這个就系我哋等咗期待已久嘅一个考古大发现。 仲要系全球话要直播添， 系啦， 仲、要咁紧张，报纸卖晒，啊电视又卖晒咁。 冇错，咁我亦都收到有个听众阿 Thomas 啊，我咧会复你噶啦，你寄咗几次信嚟，我都未有时间复你。咁但系咧，佢讲得好得意嘅，佢话佢都睇咗呢个 live 嘅 show 咯，佢话。太过假了， 太过假了真系，简直一个经济大骗。 但系佢好好、啊、，Thomas 话佢会今年年尾会去埃及咧实地考察。 我觉得咧，埃及嘅即系埃及嘅旅游局应该要多谢你啦，因为你香港呢个大力宣传嘅帮手。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我今日再想督爆啲嘢嘅，就系咧、我嗰日咧，即系嗱，大家好似已经尘埃落定咗呢件事啦。咁但系咧，我咧。就已經將咧1993年咧嗰個 Rudolph 嗰套即係第一次派個機械人入去睇影嗰個門嗰個片段咧、就同星期二佢所謂做 live 嗰個對比做一對比嘅。 咁點啊？ 一睇完之後咧，嗱，我而家只係講緊懷疑啊，我只係講緊懷疑，因為咧我已經睇咗兩條片啦，嗰條片咧係話俾我聽兩道門咧係唔同嘅。第一就係咧，星期二嗰道門咧，嗰、那個教佢咪有個鐵教咁嘅位嘅嘢嘅，嗰、個鐵教嘅位咧係兩邊嗰個頭同尾咧係平衡噶嘛。咁1993年嗰個入去影嗰個咧，其中一個教位咧係長嘅，一個教位係短嘅。之後仲要係咧話俾你聽咧，左邊嗰、那個嗰啲石紋同埋石嗰啲跡咧，同埋有幾個位係俾人作爛咗，或者係啲即係風化而成嘅咁嘅嘢咧。所有嘅作爛嘅位啊，同埋啲黑色點咧，係同星期二嗰日播嘅嗰條隧道係唔同嘅。 哦， 咁咧嗱，我只係懷疑啫嚇，我係懷疑。 你懷疑啊？ 係，我懷疑咧，我都唔知佢嗰日擺咗啲咩落去影，同埋嗰段片究竟係咪喺呢個隧道裏面影？嗱，只要大家好容易分析嘅啫，攞翻1993年嗰段片 compare 條星期二嗰段片咧，咁、大家就可以睇下發生乜事啦。 啊，喂喂 云海，我有个问题嘅，啱啱有个听众好似都上个礼拜问我嘅， 系， 我上次你话 Rudolph 咧，咪入咗去嗰金字塔， 嗰、那个系冇错冇错， 那个 同一个同一个嗰条通道。 但系你咪话过咧，如果入诶呢个金字塔，会有啲诅咒嘅会。 系， 佢就冇事喎，系咪啊？ 其实因为咧，那个 Rudolph 唔系真系入嗰、那个，即系佢唔系第一个人入去嗰个金字塔噶嘛。 吓， 系英国嗰啲考古学家入先噶嘛。咁但系佢入去嗰阵时候，只系咧，因为佢无意中发现咗一个小型通道咧。那个通道就根本唔系一啲所谓人行得嘅通道嚟噶，系、一啲到而家都唔知系咪通风系统啊，定系收埋啲乜嘢嘅一啲系两个手掌位咁大嘅通道嚟嘅啫。咁、于是乎嗰啲咧就从来都冇话过人俾人听咧系有诅咒嘅。 哦，就算诅咒都系落咗喺机械手度啦。 我系觉得咁样就牵强啲咯， 都唔关事啦。不过我知道你好似又话俾我听，你又揾到。 是啊， 正定知揾到条柱定点样啊？ 因为星期一上个礼拜日，上个礼拜一临尾嗰阵时咪讲咧，我话呢个 Rudolph 咧，其实真系做咗一个调查之后咧，就其实佢呢十年里边做咗好多嘢嘅，佢就翻查嗰个当年嗰个英国嘅考古学家啦，就系嗰个 Dixon 嗰个啦，咁就原来佢系打开咗嗰个隧道嗰个口嗰阵时咧，就入边有三件嘢喺入边嘅，一件咧就系、一个好似长形木条。似是一把尺，但是没有肯定是什么来的，一个木条的尺的东西。第二个一个圆鹅蛋形的石头。第三个就是一个铜做的勾，但是生了锈的了。那他就一直都想，咦，那既然即是那个 Rudolph, 那个德国人就说，咦，既然有这几嚿东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木嘛。 是啊。 因为就可以测到碳十四，就可以知道整个埃及金字塔是有多少年的 年份嘛。这个是很重要的嘛。因为现在人拗是四千五年定是一万年嘛。 是啦，是不上下了现在是。 系啦，咁於是乎，但系冇人肯定噶嘛，咁於是乎嗰、那個德國專家呢十年就做咗一個好大型嘅調查嘅，就係揾翻啲資料，就係去追蹤呢件事，追蹤最撚尾就發現大英博物館係冇嘅開頭，但係佢喺大英博物館度揾翻其中兩件， 然之後大英博物館話冇，我哋唔見咗啊嘛， 係啦，就有兩件揾翻，就兩件就係嗰個鵝蛋形嘅石同埋嗰個銅嘅鈎。咁嗰个木头咧就话消失咗嘅 ，OK， 咁就唔见咗嘅。但系 真系消失咗。 但原来咧， 陈云海先生知道佢嘅下落。 我知道佢嘅下落。 你有咩可能会知噶？ 咁我系上个礼拜二知嘅。 点解你会知？快啲讲。你呢个黑衣人啊，究竟你夜晚系咪出去吓？ 其实我系廿四小时都唔瞓就去做嘢嗰啲咧。 最坐后面对面嗰个边个嚟噶？ 咁唔系，咁我星期二嗰日咧，我就终于翻查到吓、有人帮我。即系揾到資料咁咧，喺呢幾個月發生嘅，咁嗰個木頭咧就係、因為咧呢、這個 Rudolph 係 Rudolph， 咁就想拼命去揾呢樣嘢啊嘛，咁就以為大家都以為一係失咗蹤啦，一係俾一啲人咧攞咗啦，一係就以為大英博物館裏邊有人攞咗唔話俾人聽啦，咁後來咧而家證實咗咧，原來當時嗰個的神咧即係發現呢個隧道嗰個人嘅歌咧。就個哥咧，原來當時都幫手去做記錄同埋做化驗嘅。咁、而呢個哥咧，原來喺佢死之前咧，原來三件嘢咧就淨係兩件俾咗大英博物館嘅。原來嗰條木嘅尺咧就冇俾到大英博物館嘅，大英博物館自己寫錯嘅。原來係啦，嗱，記住呢樣嘢係人嚟嘅，大家都有錯。 咁係嘅，係我承認係。 咁咧後來咧呢件事咧就因為想揾咧，之後咧就。呢排先正式知道嘅呢嚿嘢咧，原来系当时佢阿哥的神嘅哥咧，就送咗俾一个嘅博物馆，而呢个博物馆咧就系而家英国阿巴甸嘅 local 博物馆。 咁究竟你点样知道？ 总之我知啦。有兴趣去研究呢个木嘅，快啲去阿巴甸，我好惊佢一阵又抌咗。 好啦，似乎我哋仲未入今日嘅戏肉。 系啊。你话原来半个钟头多咗都系讲晒其他嘢。 你依家翻嚟咧，真系入我哋嘅专题啦。 冇错。 忙忙的出门，回到家面对电视发呆，不管下雨太阳，小酒不会感动，盲目的在奔跑，累了也不知道，再多喝几杯酒，以为就是解脱，那答案是什么？ 真乐嘅耶稣，凌晨嘅12:25，呢度系夜妈妈夜爸爸。我哋响入戏院之前，想介绍俾你今晚究竟我哋会讲啲乜嘢。今晚夜妈妈与夜爸爸， 我认得你啊，你做电视嗰个陈好， 究竟边个搭讪边个先呢？ 点样表现到咧？你系好珍惜你身边嗰个自己中意嘅人嘅？ 我会用行动嚟表现啊，譬如好似话。我会令佢感觉到佢系点啊 ，number one 咯， 骨到鼻嘅情深说话， 会唔会每日都讲 I love you？ 分分钟都讲啊！ 晚上12:00，彭晴、陈豪，香港电台第二台，夜妈妈与夜爸爸约会在206X。头先嗰个假嘅，现任美国总统布殊原来系一个神秘组织骷髅会嘅主要成员，我哋同你揭开骷髅会嘅神秘面纱。另外仲会深入研究一个好多荷里活明星加入嘅神秘组织，到底有边啲名人系佢哋嘅成员呢？星期一晚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夜妈妈与夜爸爸，彭晴、云海，黑色星期一。头先之前嗰个系听晚嘅， 陈豪一 先， 陈豪一定唔系骷髅会， 呢个先系真嘅吓。唔好笑住先啦，我面都红啦。 我哋黑色星期一噶嘛， 系啊，咁啊黑色星期一啦，有一样都系黑衫黑裤黑头发，个头发立到立立令嘅云海， 今日立少咗噶啦。 吓，又今日着住橙色衫，坐喺黑色衫嘅云海对面嘅，我系彭姐。 但你嗰件黑色褛， 你系咪色盲啊？呢件蓝色嚟嘅， 深蓝色褛系。 嗱，今晚咧，云海之前咧已经讲咗俾你听啦，彭姐，你今晚讲嘢咧要。小心 点 吓，因为今晚嘅话题都好敏感。 冇错， 布殊嘅一个秘密组织骷髅会， 冇错， 好恐怖嘅名。 嗱，其实咧，我原本谂住呢个骷髅会咧，就未唔开头真系冇谂过，突然间要讲呢一个 topic 嘅，即系冇谂过嘅。咁点会勾起我要讲呢一个吓、啊、一个美国一个唔可以话美国讲啦吓，应该话全世界咧都系视呢一个组织咧为呢个当今世上最神秘同埋最有权力嘅组织。 点解？ 系啦，咁但系我开头都冇谂佢讲嘅，但系点解勾起我讲呢样嘢咧？就系、是、源于两个 是我样似骷髅 啊？唔系，都唔系。 所以你突然间谂起， 我谂阿 Jason 会似啲，咁但系佢你唔知道。咁系因为两个礼拜前其实发生一单喺美国一件事嘅，呢件事咧就全香港都冇人讲过嘅，亦都冇人知道发生乜事嘅。 但系你又知 道？咁我又知嘅，咁但系我系唔系特登要知嘅，我系忽然唔知道嘅吓。 即系你系嗰啲神机妙算咁。我要知 道，今日知道，冇错，我系要知道。咁咧就系两个礼拜之前咧，我收到个 email 嘅，个 email 就话俾我听，嗱，个 email 就系有一个人想 send 咗俾我啦，咁佢就话，喂，记住啊，今晚嘅 CNN 记住睇啊，咁睇一个 talk show， 嗰个 talk show 个人咧亦都系我偶像嚟嘅，就系阿 Johnny 阿 Connie Chung， 即系钟旭华。 钟旭华， 咁钟旭华系一个美国嘅一个华籍嘅一个可以话做主持嘅 talk show 嘅，因为唔系 talk show 嘅，因为嗰啲系 哦，佢系做新闻嘅系咪？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咁佢以前喺 CBS 噶嘛，咁后来就系上个月先至正式去过档咗去 CNN 嘅。 哦，系啊，佢而家喺 CNN， 佢而家 CNN 就喺 Larry King 之前做嘅一个钟咁样，系佢 in charge 嘅。咁有人 send 咗 email 俾我就话，今晚嘅咁啊，今日即系佢哋嗰晚咧，就我哋应该香港就系下昼啦。记住睇Connie Chung嘅今日嘅特辑咁样。咁我即刻佢拎咗条 link 俾我，就系、是、喺美国嘅 CNN 嗰条 link 嚟嘅。咁、就系讲紧佢哋嗰晚当晚就会做咩咧？就系讲紧 Connie Chung 咧就会讲布殊嘅骷髅会。 嗰时系咪911之 前？ 之前 系啦系啦，咁系 咁敏感嘅时候讲咁嘅嘢。 喺两个礼拜之前啊，咁我收到我当然觉得，诶、哎，我好、啊，第一我系好中意 Connie Chung 个节目嘅，亦都好中意睇节目嘅。 嗯， 咁第二就系、是、佢竟然肯讲一个咁敏感嘅一个组织。OK， 咁我谂啊，我仲喺度疑惑紧死啦，我要谂翻清楚个时间系点，即系香港系几点钟播咧？咁样我仲谂住香港睇噶嘛。 即系要唔瞓觉啦？ 唔使，我香港好似系下昼就播噶啦。咁、去到后来下昼过咗一段时间，咁咦？咁 Connie Chung 做完嗰个节目咯？咦？冇骷髅会嘅？咁我心谂， 点解啊？ 系啦，咁啊，咁我再 check email 啦。咁另一个人就 send 咗个 email 俾我啦。咁佢话怪事， 政治审查系咪啊？ 怪事歧视，佢话咧，而家你即刻上翻个网啦，睇翻咧 Connie Chung 嗰日嗰个 page 咧，我真系好后悔冇编咗出嚟啊！那个 page 原本就系介绍佢当晚要讲骷髅会讲 Boost 同骷髅会嘅踢爆嗰啲秘密嘅时候咧，成个 page 系改咗噶，成个版面 即系 CNN 个网页改咗嘅， 改咗成版改晒，系冇提到一隻字，之后改咗系另一啲完全唔拉加嘅嘢。 嗯， 即系嗰个节目到播出街嗰一个钟头咧，亦都系播完全唔拉加嘅嘢。之后咧 ，Connie Chung 亦都冇解释到点解会冇咗佢原本要做嗰个访问，同埋要原本做嗰个特辑，乜都冇晒。 我谂佢哋有压力啊。 系啦，系啦，咁咧嗰边美国嗰边咧，系啦、 啊， 已经咧就啲人已经议论纷纷啦，即系中意研究呢啲嘢嘅人已经讲话。哇！你谂下，有冇可能一个 CNN 嘅大台， 系啊， 同一个咁出名喺美国嘅 Connie Chung 嘅一个节目，仲要系已经之前宣传咗佢会讲呢样嘢，而临时当日，系讲紧当日即刻要抽起。咁你谂下嗰个骷髅会个背后嗰个人士同埋个权力啦，同埋嗰个迅速程度啦，系去到几夸张？ 真系有压力嘅，会唔会系因为唔俾佢讲啦？唔系唔单止以后唔俾佢喺 CNN 出现，即系唔系俾阿 Connie Chung 喺 CNN 出现，可能啊，分分钟啊 ，CNN 叫佢以后都唔准 唔使做， 唔使做啦咁 样。唔知即系唔知啲压力喺边度咧？但系个问题系突然间消失晒所有嘅 information。咁但系哇，我哋当时都觉得有冇搞错啊？即系点解可能？大權力到咁嘅咧， 係啊！美國唔係話講民主嘅咩？不嬲都 係啊，同埋要資訊自由噶嘛， 係 咪先？咁竟然就出現咗單咁嘅嘢，但係當然啦，香港係冇乜人知道發生咗呢件事啦，即係當即係香港， 我哋真係唔知啊！你講我真係唔知， 好似冇事發生過啦。其實喺美國係發生了一件咁大件事， 即係美國喺嗰邊就已經係。是好大單嘢。 我諗如果喺研究呢方面嘢同埋講緊傳媒自由嗰方面嘅人呢，就會開始已經要 challenge 嘅，就係話喂係咪有人俾壓力先、即係要有壓力做呢樣嘢，你講緊係美國喎、你堂堂自稱係人權啦。 係囉。 乜嘢資訊自由。咁你如果有人可以做到呢樣嘢，咁係咪即係話俾我哋聽美國都冇呢？咁嗰邊其實都好都幾都有啲爭論性喺度。 我諗佢哋如果嗰邊有啲傳媒春秋啊咩以事論史節目一定攞出嚟講 啦。係啊，但係當然香港外國都唔知道發生乜事。 咁於是乎我心諗啊，咁如果既然佢冇得講， 咁不如你講啊，陳生。 唔係，不過我都要好小心嘅，因為呢個骷髏會咧，實在一個到而家為止，其實骷髏會嘅正式嘅名字就叫做 Skulls and Bones 啊。 哦，即係直譯嘅， 直譯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而家係喺外國，尤其是喺美國或者英國或者喺加拿大讀緊書，你係讀緊呢個解剖學或者係醫科，你係一個組織叫 Skulls and Bones 嘅，你唔使驚啊，因為咧佢哋唔同嘅。因為咧有好多解剖學嘅 society 咧都用咗呢個名嘅，咁就唔係講緊而家部署身處嗰個神秘組織嘅，千祈唔好你自己嚇自己啊！ 我初聽你話講呢個骷髏會嘅組織咧，我都以為係一啲譬如。你唔係講緊好似佢哋唔知係咪相信一啲即係邪教啊， 邪教 可以咁嘅嘢。 嗱，佢全部 係咧， 佢咧就完全咧同宗教你唔可以話佢同宗教無關，你可以話同佢係佢同靈異方面嘅嘢係完全冇關係嘅。不過咧，佢一個咧可以話係集合於精英啦、政治啦、社會權貴嘅一個神秘權力組織咯。 哇！ 係啊，呢個組織咧如果你而家講緊。嗱，我而家開宗明義講就係、是，其實喺美國都好多人知噶啦，就係、是George W. Bush 啦，即係而家我哋呢個美國總統啦，就係、是、呢個骷髏會嘅成員啦。而我哋都經常講呢個現任美國總統係好聰明㗎嚇。 係，但係啊 ，quote 好聰明㗎。 佢喺記者面前咧，佢都唔否認，佢係唔否認。 係啊，我係骷髏會嘅 member， 得唔得？呢個係我會員證啊。 佢係唔會否認咧，佢係。骷髏会嘅成员嚟嘅，咁咧点解突然间近排会有记者问佢系咪骷髅会成员等等咧？ 点解佢又肯认咧？其实即系因为佢聪明， 唔系因为佢好聪 明，即系呢啲神秘组织应该唔认噶嘛？你话 no comment。 所以我觉得呢个神秘组织系请错佢入会， 佢俾好多入会费。 咁但系咧，因为点解会咁突然间兴起？我谂下个礼拜咧，我相信下个礼拜吓，我哋讲先啦。下个礼拜美国应该可能会更多人讲关于呢个 topic， 因为咧。美國今個禮拜就應該有本書，就係、是、有一個唔怕死嘅作家，就去調查咗一，唔係，梗係唔係我啦，咁係美國一個即係嗰啲記者嚟嘅，咁啊調查咗一年嘅時間咧，就將佢所有George W. Bush 所有嘅關於骷髏會嘅關係，同埋講緊骷髏會嘅秘密嘅檔案咧，就會今個禮拜咧就出咗本書嘅，咁喺美國度買嘅。 嗯 咁於是乎咧，可能因為咁有啲記者就已經問，而家呢個 George W. Bush 啦，就問佢，喂，咁你係咪呢個骷髏會成員啊？你咁佢第一佢唔否認佢係先啦，你就話咁，你個會咁而家係點樣㗎？究竟發生乜事咁樣？咁 George W. Bush 佢講啊， 嗱，佢就 George W. Bush 點答咧，先至經典啊！即係佢答得咧，我覺得佢係應該做總統嘅。 呢個經典嘅程度，究竟係咪可以嚇人咧？ 一陣話俾你知。 凌晨嘅12:36，今晚夜媽媽夜爸爸有彭晴同埋有雲海。 saving it up Friday night with the Sultans, with the Sultans of Swing. Rock and roll. And the Sultans, yeah, the Sultans that play Creole. Straits, Sultans of Swing. 究竟布殊總統怎樣咁聰明咁將呢啲骷髏會嘅嘢話俾大家聽咧？ 咁咧記者問佢：咁誒而家骷髏會啊，你身為佢成員，咁而家究竟點樣啊？咁啊，而家嘅 George W. Bush 咧，因為我要講 George W. Bush， 因為佢老豆叫 George Bush 噶嘛，叫 George W. Bush， 我驚要撈亂啊，所以我咁講。 小 Bush 啊，小 Bush， 咁佢就拗下頭，望一望記者，就同記者講啦：既然呢個骷髏會係咁神秘。當然是神秘到都不知道究竟現在他們在做什麼，還有我都不知道究竟他們存不存在的。 喂，挺好啊，他答得好好啊， 好好 耍得歡非常好。 不是，但他不是耍的，即是他是真的， 他是 serious 很認真的， 即是他 mean it 即是他是真的覺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做什麼、啊、我也不知道究竟現在是不是還在這裡、啊、那就繼續帶著狗去跑步了。那這個是一個、 啊、 我覺得這個總統是選得過的 即係好彩自己唔係美國公民咁樣。 係啊，冇錯。咁但係咧，即係要講翻點解會有呢、這個即係骷髏會咧？其實呢個骷髏會咧，就係、是、源於喺1832年。 哇，咁耐！ 係1832年，即係如果離開而家差唔多170年嘅歷史。170年前， 好 耐 歷史。但係佢淨喺美國嘅。 佢而家暫時仲係淨喺美國，但係佢係發源於邊度咧？佢就係 發源又唔喺美國㗎。 發源喺美國，咁發源喺邊度咧？就係喺呢個耶魯大學。 美國一間最出 名嘅學府， 可以話數一數二嘅嚇、啊，所有知名人士好多喺呢度產生嘅學府。 Yale， I'm from Yale， 耶魯大學。Wow、原來咧，呢、這個骷髏會咧就喺耶魯大學成立，同埋至今咧。都是在耶魯大學的。 為什麼呢？是不是所以說你剛才說入得這個骷髏會的都是一些權貴很厲害的人士， 是還有一個家族的，即例如 有十幾個家族呢、嗯、就是以前由殖民時期、嗯、即是他們已經是權貴有錢佬、啊、控制石油資產、啊嗯控制所有東西、啊、或者是宗教上 很權高位重的人、啊嗯、尤其是政治、啊咁呢個 case 咧就係由骷髏會由嗰陣時成立開始咧，你唔係話隨便你入會就入會㗎， 哦， 係佢揀你入會嘅，邀請嘅，而仲要係點咧？仲要係大部分，但唔係全部，大部分咧就係呢啲有份成立嘅家族嘅後人，即係例如我頭先講啦，大布殊啦，即係 George Bush 啦。唔係 George Bush，sorry， 呢個大布殊啦，係 啦 ，George Bush 咁就佢咧本身亦都係骷髏會嘅成員嚟嘅，亦都公認咗噶啦。 即係佢自己都認咗， 佢自己都認嘅。咁咧，其實佢咧當時咧就逼佢個仔咧就去讀呢個耶魯大學啦。 逼佢個仔係啦，我諗佢唉就算啦，唔講啦。 係佢仔相信都唔係好想讀嘅，不過問題咧就唔係真係為咗讀書嘅，就係為咗入呢個會嘅。 哇！ 咁咧就係 咁有政治色彩㗎。 冇錯冇錯，所以其實點解你知道？就算如果睇翻以前選舉嗰陣時咧，即係美國上屆選報署嗰陣時咧，其實佢個細佬係想選㗎嘛，佢細佬州長係想選。 係啊係啊 係啊！佢大報署係唔俾佢選啊嘛，就因為佢細佬。并不是那个骷髅会的成员，咁而个大个仔，因为点咧？而成个会的架构就是咧，最初嗰阵时吓，就是主要咧系全男办第一，第二就是主要是那些大家族的长子的孙，就去被邀请的，于是乎咧，即系 摆好呢、這个呢、這个性别歧视， 系，仲要系咧，当年嚟讲咧，即系而家少改咧，一阵间讲点改法啦，全部一定是白人。 种族同埋性别歧视， 白人男性长子的孙有家族性遗传系统，即系咁样计法噶。 喂，不过唔系嗰阵时会唔会系入耶鲁大学都一定系白人啦、啊，同埋都系非富则贵噶啦。 佢哋嗰 个宪 即系佢哋自己呢条条文系咁写嘅。 哦， 即系佢请得嘅，唔会有突然间请咗其他人咁样。 即系就算可能嚟紧之后一几届美国总统系黑人都好啦，佢都唔会不。 唔系，但系一阵咧我会讲而家变咗啲咩。咁、 哦、 当年咧、 okay. 就一路去到咁咧就请呢啲人啦。但佢哋係精英到精英嘅，即係話點咧？你耶魯大學可能有你每一年有好多萬個學生噶嘛，係咪先？咁你都可能有好多大家族係曾經以前係佢嘅即係呢個會嘅成員嚟噶嘛，但係都唔係立亂請你入會嘅。佢係點咧？係每一年咧頂多係喺裏邊揀十五個。 哇！ 只係十五個人， 仲難過香港小姐。 係啊，十五個，咁你就會突然間咧，可能突然間你翻返學 係點樣㗎？你係個被邀請係點啊？收信啦、啊、，fax 啦、啊， 又 突然間 嗱，突然間你可能你突然間做咗功課，可能聽住你嘅考試， 真 係 咁嘅， 係真係，即係你房門咧就會收到一張卡，嗰張卡就係一個骷髏標誌嚟嘅。 哇、哦，幾驚啊！ 係啦，嗰個骷髏標誌就會話俾你聽，你已經係被邀請做，但係當然咧，你收到之前一定係你即係通常你個老豆，即係佢就係老即係個老豆咧，以前骷髏會嘅老豆咧，就會講咗 brief 過佢一次㗎啦。 唔使驚，係 啦係啦，咁就收到一張卡，就話你已經被邀請入咗呢個骷髏會㗎啦。 嗯， 亦都係冇得拒絕嘅。咁亦都係冇得佢揀 嘅，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我都好戥呢個而家呢個小布殊係高興嘅， 學下嘢啦佢。 我驚佢聽日就會自己喺度講㗎啦。咁咧佢就收到之後咧，就會就以跟指示咧，就去到一個嘅喺耶魯大學裏邊，一個佢哋形容做一個墳墓嘅一個叫做 temple 啊，即係一個 廟， 係啦。但個廟咧就唔係真係廟嚟嘅，喺邊咧？就耶魯大學咧一個好神秘嘅一個密室啦嚇。但有啲人係知道喺邊，有啲人係唔知啦。但當然你知道，佢都唔話俾你聽係真嘅啦。咁就喺個密室咧，就嗰個密室咧就係寫住322號房嘅。嗰個密室就當然唔係而家嗰啲宿舍房嗰啲啦，係另一個好特別嘅322號房，有個牌寫住322號房。咁你就俾人帶領住。咁入到去，但系咧佢未，即系你唔系就咁带领过，而系门口 蒙眼嘅 人，系啦，冇错，系首先有人已经同你蒙眼，即系咧蒙咗眼，好似散盲鸡咁带你去到耶鲁大学一个神秘嘅地方，可能系地道，可能系隧道，冇人知， 即系仲系总之都唔俾你知点去， 冇错啦，喺耶鲁大学里边嘅，咁即系一路去到之后咧，就你会开眼咧，其实你要见到嗰个密室嘅门口就系322号房，但系你自己上嚟揾都揾唔到嘅，咁啊开到门咧，入边咧就会坐咗一班咧。 即係一啲已經係好好係老嘅，或者係已經上咗年紀嘅骷髏會嘅成員啦、啊啊，甚至可能你有啲你識或者唔識嘅人啦 ，uncle 係類似啦，咁就會有一個儀式開始進行。咁就點進行呢？就係、是、咧入到去嘅時候，當然閂曬門啦。咁而喺個大廳中間咧，就係、是、放咗一副棺材嘅。 仲話唔係邪教？ 但佢哋唔係嘅。 咁恐怖嘅？ 嗱咁之後咧就。个仪式就系咁啦，之后咧就叫佢，即系当年小牧鼠做过呢样嘢啦，就瞓落去啲棺材，就念一个仪式，就做咗一扎嘢咧，念经又好，乜嘢都好，就话你而家咧已经系即系以死亡而重生于呢个骷髅会啦。 嗱，呢啲说话有问题啊， 系咪？ 系啊， 即系有啲怪啊， 有啲怪系。 咁之后咧，仲有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添嘅，有另外一个版本就系你甚至用啲假血咧，就做一啲仪式添嘅，但系有啲就话冇嘅吓 ，OK， 即系唔同嘅版本嚟嘅。咁你瞓完之后就念完晒嘢之后咧，你就起身，啲人就会恭喜你，你 OK， 恭喜你，你已经正式成为咗呢个骷髅会嘅成员。咁骷髅会嘅成员成为咗之后咧， 咁有啲咩福利啊？ 三样嘢真系有福利嘅。第一样嘢，首先会即刻攞到15,000嘅美金嘅 cash， 作为一个报酬，一个呢、這个会员， 真系 呢个系佢哋嘅习俗嚟嘅。 哇！不过如果你话系非富则贵，15,000就少少 少 啦。 但系佢呢啲报告里边讲咧，其实15,000系起步啦。 啊，起步 starting salary， 冇错啦。 我即系有得跳 point 嘅。 唔知啊，嗱呢样嘢佢哋冇解释到，我哋计唔到。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佢攞到一个咧系叫做古老嘅祖父钟，每一个会员都有嘅，一个好似小型嗰啲钟咧，佢会攞咗翻去嘅、就自己摆喺佢自己屋企咁样，即系代表佢呢个系一个寄型咁样啦。 哦，即系嗰啲 souvenir 咁样。 系啦，冇错啦。第三咧就系、是、咧，佢哋就会成班人咧就会喺一嚿骨头上面作咗呢一个嘅名，之后咧就会摆喺一个箱又好，咩都好。咁下次如果要开会嘅时候咧，咁啲骨头攞出嚟嘅，佢哋会咁呢个骨头咧就会有佢哋嘅名啦。 三行优惠 系， 但我想觉得你最后讲个骨头几恐怖， 几恐怖嘅，同埋系一定要入， 一定要入， 系咯。 咁其实会唔会咧系应届好多嘅美国总统啦， 都系啊嘛， 都系。 你今日俾你听一个仲恐怖，系话俾你听佢系骷髅会。 你系咪骷髅会嘅会员啊？ 你问我啊？ 笑而不答。 从前看着你就快毕业了，如何接受你为了他哭了，然而安慰你时，你怪我无聊。从前你练我学会怎样笑，从来笑着照料你的需要，然而考试以后见你见得更少，以后独自留在校门外，听着他跟你谈恋爱，然后我衷心祝福你满未来，最后在万年大厦门外难得的跟你碰到，然后替你将啤酒盖揭开，愿你相信我过去从来也懂你爱侣，爱的本能移动潮水，像陌生之相对，也能假装斗嘴，差点斗出真的眼泪。知道你爱女，成为你最痛过去，已经不愿和谁同居，请不要毁于他手里。学习爱情有如一岁，从前满半愿意跟你去面对。从前有事你便向他倾诉，而回忆有距离会更觉得美好，以后是自由独立年代，不怕他跟随谈恋爱，同样会衷心祝福你美满未来，以后在万年大厦门外，如果真可再碰将啤酒盖揭开，愿你相信我过去从来也懂你爱侣，爱的本能移动潮水， 生即相对，人家撞到嘴，差点斗嘴，真的眼泪，知道你爱侣，成为你最痛过去，已经不和谁同居，请不要毁于他手里。何曾爱情有缘一岁，从前满满愿意跟你去面对。在星星眼望你继续发光，即使有过后有我了你这脸庞。你大概以为我笑着说谎，记住你某日送我热恋的糖。从来也当你爱侣，爱的本能如同潮水，像陌生的相对，也能假装斗嘴，差点斗出真的眼泪，知道你爱侣，成为你最痛过去，已经不愿和谁同居，请不要毁于他手里。何曾爱情有如一岁，从前满满愿意跟你去面对。 谢霆锋嘅《从前以后》啊，9月24日星期二，天气系咁噶。当晚咧有几阵骤雨，稍后咧骤雨会转为比较频密。落雨大家要带遮啦，又要真系麻烦啦。气温咧会介乎24至27度，吹黄缓嘅东风，离岸风势咧系清劲嘅。展望咧未来嘅两三日咧系多云同埋有雨，室外气温咧都几清凉啊。而家系26度，相对嘅湿度咧系80%嘅，仲有大概4分零鐘到嘅。 系啦， 呢个钟头 快嘅， 即系同阿云开做节目咧，嗰啲时间特别系过得好快。你我已经留意咗你噶啦，你做咗节目嗰时候，你都会望下个钟。 系，因为我都惊我自己会讲得太慢啦。 除咗一声，咁就12:55。 仲有好多嘢未讲添，大王。不过而家要讲一样嘢就系，头先咪你问我嘅， 系咪啲美国嘅总统即系一定会系骷髅嘅？ 但其实咧，我咧就有幸咧就睇咗一个嘅表， 咁又系知道呢？ 咁个表咧就系美国一班嘅有知识嘅人士啦，就将骷髅会咧百几年嚟咧，大部分嘅人嘅名单咧就 list 出嚟嘅。 有几人啊？ 包括佢佢而家咧其实如果正式入过骷髅会嘅咧，大概系2500人到 吓、 但系而家再细嘅咧吓，再细噶，即系依然系喺度嘅骷髅会成员咧，就系600个到。600个就讲紧咁少，但系咧600个里边有150个咧，系而家美国里边咧，一系就系啲高官，一系咧就系啲权贵，一系咧有一啲高级人士。咁呢啲全部咧系举足轻重嘅，包括喺每一个范畴里边最 top 嗰啲咧，有150个系骷髅会成员，而家系喺美国。 哇，咁即系佢哋可以即系操控好多嘢嘅。 佢系可以操控好多。 咁唔怪之头先你话 Connie Chung 嗰个节目唔出得街啦。 冇错啊，同埋你话系咪好多美国总统曾经都系呢个会嘅成员咧？咁例如大布殊系啦，细布殊系啦，但系有一个人咧，即系我因为我睇咗个名单，我揾到佢个名，咁咧我揾完之后咧。 你好惊讶， 我就觉得有啲失望咯，因为我唔系惊讶，即系我觉得呢个人咧 失望， 系有啲失望，有啲失望。呢、這个当然呢个唔系朗奴列根嚟嘅， 佢系咪总统啊？定系一啲名人？ 但系佢系总统， 佢系 Clinton 啊？ 佢唔系 Clinton，Clinton 一定唔会系佢成员。 点解咧？因为佢唔系 Yale 系咪 啊？第一啦，第一啦，Clinton 第一，佢系一个。当年肯色州的州长嚟嘅啫，俾佢唔觉意踩身啊，布殊赢咗啫。咁但系佢一定唔会请佢入去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呢一个总统咧，即系都唔系呢个咧，就系美国一个斩樱桃树嘅 Lincoln， 唔系 George， Washington， Washington 即系华盛顿总统咧。原来咧佢系1839年咧就正式成为咗骷髅会成员嘅。咁呢個係有檔案揾到㗎，咁1939年佢入咗會嘅，咁即係你話俾我聽，原來美國 头头嗰啲总统啦，原来已经开始系骷髅会嘅成员。 咁点解你话你失望啊？ 失望因为哇，你谂唔到一个 斩樱桃树嘅。 虽然斩樱桃树呢、這个呢件事系假嘅，虽然后来而家美国好多人都已经讲咗话， 哇系假噶， 系冇历史根据噶，系后人 只不过系呃啲细路仔啫， 冇错啦，系作出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因為佢已經 build 咗一個形象，就係一個好誠信，同埋一個係美國一個最應該佢係第一位嘛，係咪？ 嗯。 咁就可以話係一個即係有代表性嘅一個總統咯。但係竟然佢本身都係骷髏會嘅成員，亦之前我咪同你講過話，其實佢本身亦都同共濟會嗰邊亦都有關係。 係啊。 咁呢個人身份就太多 啦， 同埋即刻將我當年見到即係幻想佢嘅一個。啊！为国为民嘅形象有少少唔同咗啊！ 云海，人系好多面嘅，当呢个人对你笑嘅时候，佢背面都可能系人性嘅丑恶。 咁惊？ 系啊，我已经完全领略晒噶啦吓。咁我哋仲有一分钟嘅时间嘅。 我头先就睇死啦，咪够钟咧？ 钟系嘛？ 我惊。 啊！但系点解呢一个骷髅会咧？既然你话佢历史咁悠久啦，喺美国又亦都咁。咁多嘅名人都曾經加入過去啦， 冇錯。 你知道一個機構或者一個組織搞到咁長，都應該要跨國。 冇錯。 點解佢又唔會咧？ 我頭先咪話我睇完嗰個名單，我咪之前咪後同你講咧，講話其實而家咧，其實呢兩三年咋嚇，其實咧骷髏會嘅有轉變嘅，因為佢個名單裏邊咧開始有轉變就係咧開始肯收一啲嘅黑人，肯收一啲嘅同性戀人士。同埋亦都肯收一啲黃種人，而其中一個名單上面咧，竟然咧我係揾到一個咧姓楊嘅人咧，咁啊楊乜乜我就唔想講啦。但係咧，我覺得如果有記者係知道，如果嗱香港或者係大陸或者係台灣姓楊嘅，而佢又係讀過耶魯大學嘅，我諗唔係好多個嘅。但係啦，大家咧，我諗可以去追查翻。